攻读若苏厄书第五章。住在约旦河西岸所有的阿摩尼人的王子和所有靠近海滨的科纳罕人的王子，已经见上主使约旦河水在以色列子民面前干涸了，直到他们都过了河，无不胆战心惊，面对以色列子民个个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上主对若苏厄说，你应制造火石岛，再给以色列子民行割损。若苏厄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阿拉罗特山丘给以色列子民行了割损。若苏厄行割损的原因，是因为由埃及出来的众百姓，所有能作战的男子，出埃及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出离埃及的百姓都受过割损，但在离开埃及以后，生于旷野路途的百姓都没有受过割损。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漂泊了40年，直到全民众即出离埃及能作战的男子都去了世，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上主的话，所以上主曾向他们起誓，绝不许他们看到上主向他们的祖先起誓要赐给他们的那流奶流蜜的地方。但为接替他们，上主兴起了他们的子孙若苏厄，就给他们行了割损。他们仍有包皮，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受过割损。民众全受了割损以后，便住在营中直到痊愈。上主于是对若苏厄说，今天我由你们身上割去了埃及的耻辱。因此那地方直到今天叫做基尔加尔。以色列子民在基尔加尔扎了营，正月14日晚上在伊里哥平原举行了逾越节。逾越节次日，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即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烤的麦子。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的次日，玛纳就停止了。以色列子民既没有了玛纳，那年就以科纳罕地的出产为生。当若苏厄走进耶里哥时，举目一望，看见一个人立在他面前，手持脱鞘的刀。若苏厄走到那人面前，问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仇敌的人？那人回答说，不，我是上主军旅的元帅，刚来到这里。若苏厄便伏伏至地向他下拜说，我主有什么事要指示自己的仆人呢？上主军旅的元帅对若苏厄说，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若苏厄便照着做了。